掉盐水。 那位说了，就是掉盐水。 谁说的？ 就那位。 试试你看看，来来，看看不掉盐水， 青布， 漂白， 漂白不掉啥呀？ 你别起哄啊，这。这笔账五 啊， 算了一账四，少打吃嘛的少喝钱的吧 啊， 您给两块八， 是 喝多少钱一尺？ 多少钱？ 才两毛钱一尺、 嗯。 那让你的想，你喝一喝那有本没本的，有砖的没有砖的。那哪位先生说 啊， 这不两块八、给我包上吧， 包上， 给我裹上吧， 裹上。 两块八毛鱼吧，好了，摘这儿的要卖的还不卖它， 不卖， 怎么回事儿、饿了白的生吃吧，还要让他？ 对， 这不两块八。去两毛，你给两块六， 好的， 再去两毛，你给两块四， 别让了， 让两毛，我去两毛， 赔了， 是赔了， 怎么了？ 鞋开战了， 我让你跺脚了， 两块， 两块钱， 谁要？ 哎，拿走， 对，哎，那块答应， 我说你怎么意思这是？我说你别卖了，你把这布头卖出去，我得惊吓了。 两块大洋打破了吧、 啊、 你给一块九、你给一块八，那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再要说不要给一块四了吧、 哎、 这不一块四你还是不要，我让五分了去五分了，一块三 别让了， 这不一块三你还是不要，我喊了喊了吧，我骚了骚了吧，是那赔了板的免铃儿，取了哨的还得让他， 对， 这不一块三、我让一毛去一毛，你给一块一， 小本， 这不一块一我让五分去五分，你给一块钱， 别让了， 这不一块钱我让五毛去五毛， 多少钱 哟，白拿走了，这个 白卖了。 这就是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片段卖布头。常宝霆出生在相声世家，打从记事儿起就与相声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父亲常连安和哥哥小蘑菇经常在家里研究排练相声段子，耳濡目染，常宝霆也渐渐地喜欢上了相声。常宝霆颇有几分天赋，九岁就开始登台表演，积累了两年经验，十一岁就在父亲创办的启明茶社顶场演出了。常宝霆逗哏，父亲给他捧哏，爷儿俩个头差了一半，配合那是相当的默契。观众们都感叹地说呀，常家又出了一个蘑菇。于是常宝霆也落了个三蘑菇的艺名。也正是在启明茶社，常宝霆遇到了他表演相声的终身伴侣搭档白全福。说到这儿，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常宝霆与搭档白全福合作的相声片段道德法庭。 这道德法庭还真有点意思。 嗯， 哎， 啊， 这不这么办，咱俩换换怎么样？ 怎么意思？ 我审审你。 行啊， 啊， 只要我做这个事儿啊，谁都可以审呢。 不，你随便举个例子，我锻炼锻炼。 你当这庭长。 对了， 你要想当好道德的法庭庭长啊、不能光审别人。更主要的时刻审判自己，证人先证己，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公正的舆论，人民的呼声。 行啊 行啊 行啊，只要我审你。 嗯， 哎，咱俩换个。 你厅长。 哎，对，我厅长。 我这个案子呀是一个婚姻方面问题的。 婚姻方面 喜新厌旧，我是个陈世美式的人物，审得了吗？ 这我行。 行， 我是最恨这种人，最恨喜新厌旧的。 好啊， 我看过闸门案子。 嗯， 陈世美招了驸马不要秦香莲了，秦香莲找他来，他不单不承认，还要把这娘儿仨给杀了。 你最后包公给他炸了。 是啊、哎，你放心吧，我拿出包公炸陈世美的劲头来，待会儿就把你炸了。 行，不行，这不行，这个 怎么了？ 受不了，这道德法庭不能用刑，只能道德的规劝，舆论谴责。 行，这我行，这我行。 行啊， 你这边来 审审。 哎，对， 好、 各位，现在我就是那厅长了。 行， 这厅长有点意思，没想到我当厅长了。 我这厅长怎么嬉皮笑脸呢？怎么回事？严肃，这不行，你严肃点。 对，当厅长没有这样的，